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08集，陷阱。尹香雪不知其所以然，只觉得身体果然暖和了许多，勇气也一下子提起来，就一鼓作气说完。 然后我就看见江朗站在那里喃喃自语，不知道在跟谁说话，好像有问有答，说说笑笑。我很害怕，不敢跑过去看，结果江朗就自己爬上湖边的石头，然后慢慢下水，自己把自己给淹死了。 冬至跟刘清波对视一眼，俩人皆不动声色。刘清波道， 那你看没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？ 对了，我还看见水里浮起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江朗还伸手去抓他，嘴里还叫方安安的名字。 这件事实在是过于诡异，尹香雪不敢对任何人说，生怕别人以为她胡编乱造，或者以为是她把江朗给推下水的，可一直憋在心里就更害怕了。所以刚才看见冬至他们过来询问方安安，又听说他们是警察，才忍不住喊住他们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起来，冬至接起。 喂，唐局， 你们现在在哪里？ 冬至抬头看了一下， 雅生中学初中部的女生宿舍2楼。 正好，你们现在去高中部一趟，我要你们查一个人，他叫明贤，如果无意外，应该是雅生中学高中部的语文老师。 什么叫如无意外？他身份有假？ 我希望没有，不过我的希望可能会落空。我怀疑此人最近与动漫节食魂兽，还有雅生中学学生出事的案件都有关系。你们遇见他之后，务必将他带回局里问询。 冬至答应下来，又听见电话那头似乎还有人说话，而且听声音还挺熟悉，一时就没急着挂电话。 唐局，你那边…… 哦，对了，你师父也来了。 那一下，冬至浑身的汗毛几乎都要炸起来，连表情都变得无比诡异。刘清波不知道唐静说了什么，见冬至这样，还是做了个手势询问。冬至实在不晓得该如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，朝他摆了摆手表示没事。他忍不住摸了一下自己的心口，跳得有点快，生怕一出口声音会变得颤抖，只能用几秒钟的时间让自己快速地平静下来。 喂，这孩子一声不吭就把电话给挂了。 然后唐静也挂断了电话。冬至做好心理建设，正想回答，就听见那边已经传来了忙音，顿时哭笑不得。 他说什么了？ 冬至定了定神，没有回答刘清波的问题，他把手机收起，决定先忙正事。两个人去了高中部，找到人事处的负责人，询问这个叫明贤的人。 哦，明老师是我们这学期刚来的新老师，不过他家里好像出了点事儿，说要辞职。辞职报告已经递上来了，今天校庆日，刚才还在操场上跟同学们道别呢。 这学期刚来就要辞职了？ 对啊，我也奇怪，可人家要走你也不能拦着吧。你们要是想找他，现在去操场可能还看得见。 有照片吗？ 哦，有，就是这位。 负责人找出高中老师的人事档案，翻阅其中的某一页。刘清波看了一眼，只觉得莫名眼熟，一时却想不起来。 你们招这么好看的老师，就不怕女学生耽误了学习？ 你还别说啊，这明老师刚来没多久，真就成了我们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男老师。原来那些校草集草的都靠边站了。听说明老师的教学水平挺不错的，他这一走啊，校长都觉得惋惜呢。哎， 冬至一言不发，突然扭头往外飞奔。刘清波莫名其妙的忙跟着上去。 你怎么了？ 这人我在梁维希的墓里见过，跟藤双葵他们是一伙的。 刘清波凝眉思索片刻，恍然大悟， 就是那个被你打伤了之后逃走的人。 嗯，上回在贺兰山地下祭坛旁边，那时候冬至尚且还不知道明贤的姓名来历，只觉得这人生得漂亮，行径又很古怪。他明明有机会杀了自己，却并没有动手。但对方与藤川葵同行，最后又想毁了石碑，显然也不是什么善类。但那个时候，其他人忙着应付藤川和人魔一伙，像刘清波就没空去留意明贤的模样。从银川回来之后，冬至根据回忆画出了明贤的画像，但奇怪的是，以他良好的记忆力，在回想明显的样貌时却总是模糊不清，以至于画出来的人自然也跟真实的明显有些差距。最后总局根据他的画像进行了对比联网搜索，未有结果，不了了之。谁能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冬至居然会在深城的一座中学里发现了明显的踪影。对方是想大隐隐于世，还是想像山本清志一样，觉得深城人多更方便下手隐藏呢？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操场，这里的校庆活动已经将近尾声，人们三五成群谈笑寒暄，冬至与刘清波分头去找，但放眼操场人头攒动，一时竟也很难立马认出明显有没有在其中。两个人在人群中如逆流而上，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，到后来都隐隐出现认知辨别障碍了，将男男女女的脸混淆在一块，眼花缭乱，头晕脑胀。冬至找到了一个帮忙维持秩序的学生。 你们有没有看见高一三班的明贤？哪怕是他们班上的学生也成。 那学生往某处一指， 明老师在那儿呢，我刚才就从那边过来的。 你带我去，我也急事找他。 啊，行。 学生痛快回答，领着冬至在人群里左游右钻，终于找到了大部队。 哎，明老师呢？ 哦，那个明老师去学校后山了，他说想去那儿拍点照片留念。 冬至心下一沉，他觉得以明贤的能力，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发现自己被跟踪盯上，唯一的可能是他早已经知道，而且故意的引他们过去。但即使明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个陷阱，他也必须过去。冬至掏出手机找刘清波。 老刘，别找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，你先过来集合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